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1，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今天我们节目呢会着重跟大家来分享1084期榜上的排名情况。首先来听一下我们全新的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李健 Marina。 你那倔强的灵魂。 第14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 第13位，陈梓童 Anything You Want。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第11位，毛不易青春。 以青春之王创建青春之家。 第10位，袁娅维如果你听见。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第9位，毛阿敏郑云龙我们不怕。第8位，郁可唯 Dear Life。 花要开了，为蝴蝶正飞着，云要散了。 第7位， Tank写给明天的情书。 将昨天删一遍，让泪变成句点。 第6位，周兴哲离开你以后。 离开你以后比想象难。 第5位，李荣浩不遗憾。 爱过了就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 第4位，李宇春软肋。 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第3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2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本周冠军曲目毛不易城市傍晚。 我看他们走。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期榜单呢，一共有5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带来的是上周第14，本周再降了一名，遗憾排在榜尾，收录在李健《无时无刻》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Marina》马琳娜。 我曾躲过了危险，在那最高的山巅，也曾遇见过幸运，生活过得不艰难，纵然有一些遗憾，终究会释然。唯有每次想起你，忧郁从心底蔓延。你曾拥有的青春，胜过今天的花朵，能与芬芳而单纯，现在很少人见过。还有倔强的灵魂，不轻易低头，守护心中的火焰。 只奋不顾身。我爱倔强的灵魂，愿为你低头，可是我们却错过，只怪命运没分寸。 本期第十五名，李健 Marina 马琳娜。这首歌旋律的灵感来自于西班牙，在拉丁语中 Marina 和大海有关，人们又常常把大海比作母亲，所以这首歌又延伸为对所有女人的赞美。本期榜单连续有两首李健的歌都排在末尾，上周以第五名进榜，本周下滑九个榜位，同时收录在无时无刻这张全新专辑当中的这首《门》。 我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门，他相信世上有奇迹，他不信神、他走很远，冥冥之中是谁打开那一扇门，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他看到他迷惘，没有翅膀的人却飞向云霄，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进入梦乡，他是轻飘飘的人，听说后来生了根，他的传说像奇迹，神乎其神， 向往，那些梦想有点走出大梦想。他知道他如愿，自己像棵大树高耸如云霄。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他走出梦想。 华语歌曲排行榜，本期榜单第一首上榜新歌，首周第十三名，来自于陈梓童出道七周年的纪念单曲 Anything You Want。 据说呢，这首歌是陈梓童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二节目时收录到 demo 排练录制，让他身心疲惫，但这首歌呢却写出了他放松的心情，所以也把这首歌 Anything You Want 作为自己出道七周年的纪念单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是新歌上榜，首周排名第十一，这是根据李大周名篇所谱曲，作为电影《革命者》的推广曲，毛不易所带来的这首《青春》。 无缘无尽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金钱儿无辜后被黑暗而相知光明，无缘无尽爱之青年，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为世界尽文明，青春四周有不落之花，说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为归？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恣意乐其无涯之声，青春 看双眼眨着眼，不再嘲洒的眼，凝望城市的火，嘲笑懦弱的我，哭和笑之间，遮掩我的妥协，可怎么说呢，却没人能懂得，我蜷缩着也蜷缩了，心破则则一唱一和，不停捉弄着我沉默的推笔三舍，几经波折束手无策，独自愈合，可 Baby I'm not good， Baby I'm not good， Sorry I'm not good。 上榜六周最高冠军，本周第十名，袁娅维为专辑《月亮失眠了》当中的这首主打歌啊，叫做《如果你听见 I'm not good》。歌名当中中文和英文啊这个部分对比起来的话，那种思念又心酸的感觉一下子就闪现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榜单当中的第九名，出现了本周榜单第三首上榜新歌，这是毛阿敏和郑云龙一起为展现抗疫英雄的电影《中国医生》所演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这首《我们不怕》。 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跨越风雨中，谢谢你的坚守，扛起明天每一个等候。 你的手托起了生命，你用爱，心和心就是一座城，我期待最好的黎明，我祈祷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 我相信这世界总会更好的，也相信心存感恩的每个人留下来，用温暖希望就存在你心中，用无畏惧之尽灵魂， 在心里手牵手，我们不怕跨越风雨中，

句为什么，我要笑了，被你的眼迷着，你要哭了，为我的美皱着，亲爱的，永远都有自己，亲爱的。想过日子灰暗了，没声响过世界沉默了，叫你惊讶的听着心在跳着，是否所有渴望都值得，是否还有别的舍不得，在这一刻属于我的，是如此的治愈，只剩着就让我们呼吸，好好感受一分一秒活着，也要醒了，为谁陪谁忙着，也要养了，为谁跟谁问着，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快不快乐，快不过这一刻，喜怒哀乐乐不到每一刻，为什么永远在问自己为什么， 如今人们越来越习惯只给的快乐，在全面屏的时代里，大小各异的屏幕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短视频的兴起呢，也带给我们大家最直观直达只给的共情感。而郁可唯这首 Dear Life 则想和大家分享另一种生活中的状态，自然的诗意的慢节奏的真实的生活。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又是连续两首上榜新歌，来听呢这个首周进榜第七名 Tank 为电视剧《爱的奥特莱斯》所演唱的宣传曲，这首歌叫做《写给明天的情书》。 看着我的双眼，别害怕，就算明天会有什么改变，就算爱只剩想念，你仍是我全世界。吻着你的眼泪，别遗憾，就算明天不能再和你飞，转身后影子在颤动，说好别回头，明天再见，将昨天删一遍，让泪变成句点，那些笑颜瞬间早蔓延成永远，将曾经写一遍所有热烈寄给明天，情书里的诗篇陪着你拥抱整个世界。 懂你的直觉、哦、别不安，就算明天上演新的情节，夜色中脚步而寂寞、哦、一直在你心里，笑颜瞬间早蔓延成永远，将曾经写一遍所有热烈寄给明天，情书里的诗篇陪着你拥抱整个世界，能不能让心动不心痛，和你走过雨 以后忍住没有回头，离开你以后庆幸曾经拥有，后来的那个人一定爱你很深，一定比我更值得你认真，离开你以后我比想象难受，离开你以后祝你快乐自由，爱了你那么久可惜没到最后，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新歌上榜第六名，也是本期榜单的黑马歌，周兴哲为电影《你的婚礼》所演唱的插曲。这是刚刚这首《你离开以后》，而向上一位呢，则是同样出自这部电影《你的婚礼》的主题曲，这是李荣浩所带来的《不遗憾》。上榜七周，那本周成绩回暖三名，目前是排在第五位。

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条条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草动，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QQ 音乐的新歌首发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下面呢也同样是一首新歌，就是 Sammy 郑秀文本周刚刚发表了粤语的新专辑，叫做《Listen to Me》，婉转流畅的长句子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我们来听这首《简》。 在未来梦里喝茶泉水，体内酝酿的神奇冲洗不去。想化身飞蚁燕尾蝶，随心挑选，我会带着漂亮荧光笔飞出去。在途上遇着谁共我约定同居，黑暗里热爱未怕世间风雨泪。想似他敢送上性命，忘悔爱谁，到了最后自亦仍会笑着流泪。是否很可笑，责备人世爱未够多，小小的飞虫却能凭爱发亮发光。飞得不远吧，无候鸟一双翅膀，如情人栖身荒野，却犹如到了天光。若为爱生存才可尽情冒险，不顾代价，愿为爱经历繁嚣大时代的千变万化。灵魂无刻抱拥，祈祷半闭着眼，全神爱你无下怕天会倒塌。若令你感动，谁管用余下一口气念过。若遇到再难危险，愿留下再作为挫败。常人假使难成功，化成神话，声低我如谁死都不枉最光辉的刹那。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 Sammy 郑秀文的新歌，叫做《茧》，就是破茧成蝶的那个茧。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

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平常是不是也叫不怕牺牲，你手腕上的痕，可这故事有多疼，多远的旅程，多重的风尘，还会奋不顾身，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 到的是李宇春这首唱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最在乎的人的软肋。好，让我们向上继续进入我们全新榜单的 Top 3。来听到的是上周的亚军，本周小将一名排在第三，小鬼在520生日当天发表了这首《拜托了世界》，以赤诚之心呼唤爱与温暖。 就当你在我的世界里，就注定我们的遭遇是太危险却憧憬的场景而已。我多想再次与你重温，不就是痛吗？多想愿望成真，你愿意留下不伤人的口吻，却比那刀片还在。 说你爱我，这我算爱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亚军歌位置出现的是本期榜单的最大升幅的火箭歌张靓颖与迪士尼合作的单曲《绽放美妙惊喜》，上周排名第十二，本周前进了十个榜位，从榜尾直升到了亚军位置。好，稍事广告回来，在下个时段呢，我们要给大家的是本周榜单的冠军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马上就回来。 最温暖的家由我们来守护它，今夜现在那曾经的时光是多么让人难忘，感谢期待一起探出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清晰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 So shine spread your light， 就是喜欢听 FM93.3。

许嵩全新专辑《呼吸之眼》当中的这首《借物咏情的乌鸦》，在榜并没有取得意料当中的好名次，上周以第13名成绩上榜，仅仅一周便黯然离榜。同样在上周进榜的还有焦麦琪的《愿你开心点头答应》，作为新专辑《Allen》当中的简单情歌代表作，上周以第11名成绩上榜，本周同样遗憾退榜。 梦里有过几百次梦，你若从未开过口，我怎么甘心？哪怕你只有一秒动心，也要为那一秒一生竭力。十年的故事未完待续，再迟一些爱就要过上危机。想换个身份供你谈天说地，在我脑海左右我的悲喜，眼内心底每一寸都被占据。愿你开心开心点头点头答应。消失在有雾气的玻璃，我能拼凑出动人字句，却造不出一个爱我的你。十年的故事未完待续，再迟一些爱就要过上危机。 听到的是李榜歌，来自于焦麦琪的这首《愿你开心点头答应》之后呢，下面一首歌依然也是在榜只停留了一个星期，这就是邱风泽和陈零九组成的九泽 CP 组合，他们新专辑的标题的这首歌叫做《第四象限》，上周以第7名的成绩在中游位置上榜，本周遗憾离榜。 世界 手，直到就像尽头，可攻可守，可战可走，同心同舟，共生共斗。 好玩 ，We are into one。 不及我们爱让我靠岸，你的双手就是浪漫。 Breaking through the mist, You will be waiting there. Dance to the one, dance to the one, dance to the only one. No matter what we do, dance to the one, dance to the one, dance to the super one. Oh, oh, hey, 老公勇敢，也不平凡，不再孤单。Oh, oh, hey, go hand in hand, be a superman, 多种才好玩。We are super one,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we are super one,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be the only one.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上周榜单第六六首进榜新歌当中的只有两首出现在了榜单当中。那前一周的黑马歌上周以第四名成绩在榜上上榜，本周呢也没有能够逃脱离榜的命运。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Into One 成团的首张 EP 暴风眼的同名曲 Into One。好，我们在听过了离榜歌之后呢，再来分享本周的全球推荐歌。听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人，叫做 Gentle Bonus， 陈卓毅和 Caroline CC 一起带来的这首歌叫做《一天加一点爱》。 忍痛向你道别，